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乔课语时间。 欢迎来到阿乔的客家时间。 我是菜菜， 我是阿乔。 谢谢大家在我们部落格粉丝专页下面的留言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解答上礼拜那两个句子的意思。 好，第一个句子，我给白宫亚看的是明路养营平台上最热门的戏剧《爱的迫降》，最近是网络影音平台上最热门的戏剧。第二句，俩个徛平价清高，因为演员都演得清好。这个剧评价很高，因为演员都演得很好。好，那第一句的话，我塞了一个最近。最近我们可能会说这阵子，亚康诶， 亚康诶。 对，好，那第二句这边我要讲解的地方是，其实这句我也是直翻，但是其实我在我家里听我阿婆讲话的时候，她比较少会讲演员，她其实都会讲做戏的人，就是做戏的人，也不会太会讲说演技，就是直接讲演技这个单字，他其实常常比较会讲，就直接会评价说轻微演，就是很会演之类的，就是直接就是形容他怎么演这件事情，比较不会有演技这个单字。 那这礼拜我们的主题是新型冠状病毒。 第一个字，武汉肺炎，武汉肺炎， 武汉肺炎。 第二个字，世界卫生组织。那我们这边拆开慢慢教，世界，世界， 世界， 卫生，卫生， 卫生， 组织。竹字， 竹字， 嗯，合在一起就是世界卫生组织， 世界卫生组织。 好，那第三个单字，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 指挥中心。 第四个，陈时中，陈时中， 陈时中。 那接下来，谭德赛，谭德赛。 坦德塞， 德 德， 对，坦德塞， 坦德塞。 第六个，口罩，最安的， 最安的。 第七个，洗手，洗漱， 洗漱。 接下来，咳嗽，咳嗽， 咳嗽。 第九个，发烧，发烧， 发烧。 最后一个，拉肚子，瓦里度， 瓦里度。 好，那今天我们也有一些字词的补充，那就是口罩。口罩的话，我们没有直翻，我们就是嘴暗诶， 嘴暗诶， 就是把你的嘴巴掩住的那个东西，嘴暗诶。那其实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封嘴诶， 封嘴诶， 就是封住你的嘴巴的东西。对，嗯，接下来是拉肚子，拉肚子比较特别，是瓦里肚，就不是直翻，那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。这边来教大家两个例句。第一个，你错不你某对最暗的，近不你去处发烧瓦里肚，你有可能无痕飞扬吗？第二个例句，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坦德塞做唔好，陈时中道歉。 这两个句子一样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部落格粉丝专页或 IG 底下留言翻译，我们会在下一期为大家做解答。这一期的阿乔课语时间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 承蒙大家。